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喜欢旅行的朋友们，特别热爱生活的朋友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熟悉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有这么一类人，他呢满腹经纶，表面上风平浪静， 波澜不惊， 对，而且呢斯斯文文，对不对？然后呢那天呢就第一次会面之后，上次对不对，介绍了他去的地方之后呢，对这个嘉宾印象极其的深刻。 是的。 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发了一些他去玻利维亚拍的照片给我们看一下呢，有一行小字，我们敏锐地发现了他的学历。 我的天哪，这个不得了。 不妨说一说。 对，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 高材生。 对， 我的天哪。我们的李瑞，欢迎。 欢迎李瑞。 谢谢主持人，谢谢 李瑞。我觉得清华大学不是一般的朋友能够进去学习的，我觉得真的是经历了多少对于学习和自我的成长。 是，然后呢又联系到就是李瑞现在的工作。 对， 然后他工作了10年。您是参与建筑设计了吧？ 建设家乡啊， 会有哈。其实我们的李瑞除了是他自己的本职工作非常出色之外，他也是个特别喜欢出行的超级旅行达人， 而且他还是一个摄影师。 哇，今天真的小册子拿到我们身边，看到了一张张有情感有温度的照片之后，才知道人是需要去发现路上美好的这样一个职责。 这些照片都出自李瑞之手， 真的。 对，我特别喜欢这一张。 好， 沿海公路的火车， 这 是开到什么地方了？ 这个是在我国的台湾，在花莲。 花莲 一个叫清水断崖的地方，这个也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景点。 漂亮， 清水断崖，你看看 这个海边的火车，我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是的，是的， 没错。 今天呢，说到了火车，中国的高铁已经是让全世界骄傲、瞩目、关注哈。今天呢，我们的瑞瑞你要带着我们坐一趟 K3 线。K3 线大家一听，这是 K3 线是从哪儿到哪儿？瑞瑞跟我们说说从哪儿到哪儿呗。 K3 次国际列车呢，是我国著名的一趟国际列车，也是中国铁路担当的就是里程最长的列车。它从北京出发，一路经过蒙古、乌兰巴托、贝加尔湖，一直到欧洲的就是俄罗斯的莫斯科。 哇， 全长是7692公里。 7692公里。 小朋友，这不是7000步啊，7000公里。 哇，这个可是得需要好几天，好几天。 多长时间完成这个？ 要140多个小时啊，6天时间，要6天时间。 可以说想一想坐六天时间火车是怎样一种体验、啊、 对 对， 是不是得卧铺啊？ 啊，对，这车全是卧 铺， 坐六天可能这个比较辛苦了。 它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速度呢？大概 它速度其实并不快啊、因为它沿途呢都是一些 有停靠站 、对，它的这条线本身历史比较悠久，线路也它不是高铁、它就是我们普通的 K 字头的 对, 对， 然后沿途停站也会停很多的这种车站，一般停要十几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 嗯， 可以下车去转一转。 是的。 其实看到了这个一组明信片当中有三张是在 K3 这条列车上拍摄的。 是的， 拿出一张来描述一下。 我拿出一张，我觉得这张特别有那种老式俄式的感觉。 哦， 对， 是的， 没错。 K3 的列车就是全部都是金斯坦木，各颜色啊， 可以的， 坐不起了。 有的。 对啊，金斯坦木。的颜色啊，红色， 就很古朴， 很 有那种感觉。 是的，这种红木色的这种内饰呢，是 K3 特有的这种特色， 是吧？ 开起来就是很有这种复古的旅行感觉。 对，而且一缕阳光投射进来，哇！ 对的，到那会儿瑞，我有一次看远方的家。 真的是远方的家， 就是说的这辆 K3 的列车，很多当地的朋友也是用它做接驳的。 哦， 对，坐一站一站一站那么坐， 它沿途 对, 对, 对 沿途也会有沿途上车的， 是的， 不光是有北京直接坐到莫斯科的，沿途 没错，是的， 对，沿途也有啊，对，大站快车嘛， 是的。我发现在这个车上你拍的一个应该是当地的一个女士，对不 对？ 对， 这是我们同去的那个车厢上的一个乘客。 哦， 来自澳大利亚的， 对， 澳大利亚的外国的朋友哈。六天的行程，你刚才说可以下车去观赏，也可以一直在坐。那我们这次终极的目的一定要是莫斯科，对不对？还 是 是 的，莫斯科包括圣彼得堡都是俄罗斯 都去了， 对，都去了。 哦，那比如说你到莫斯科和到圣彼得堡，比如说我先到了莫斯科或者先到圣彼得堡，之后还可以。坐这个车还是怎么样？ 这个车就到 莫斯科， 对，再坐你就是 圣彼得堡， 就坐对俄罗斯当地的火车， 了解了， 可以继续旅行。 俄罗斯现在大家关注，那肯定是世界杯， 对 呀，所有人都在看那个俄罗斯的表现，已经是我觉得俄罗斯 还是挺可圈可点， 对对对，两场都胜了啊， 没错。 我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是两场都赢了， 嗯，对。 想问一下，因为李瑞是理工科的高材生， 嗯嗯嗯， 他对建筑一定有特别的关照， 没错， 对不对？你看到那些真的是大国的建筑物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学霸级的人物，你有什么感慨没有？ 我觉得俄罗斯的建筑本身反映它民族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气势非常的恢宏。 嗯， 是、 我们老说俄罗斯开玩笑说战斗民族，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的建筑呢，一方面看上去很粗犷，另一方面呢，它有一些很细致的这个细节在这里面，很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民族的这个特点。就是它看上去可能这个国家会比较高冷一些，但是你真要接触起来的话，里面有很多这种味道和细节在这里面。 对，表面高冷。 对，他们真的是表面高冷，因为凡是去过俄罗斯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到道去过吧？ 对， 因为我之前看新闻说，俄铁专门培训列车员怎么样这个去微笑 啊，对， 他们 一二三过笑， 他们是保持微笑吗？现在 我觉得经过培训以后会 改善多了， 会改善，对对，可以改。而且其实你要跟他混熟了以后，我们去年坐这个 K3 次列车在车上你待了一两三天以后，这个俄罗斯的列车员他会很热情啊，跟你拍照合影。 对，其实他们还是很热情的。就比如说你要坐地铁，因为你弄不明白嘛，然后大姐可能会表现出来很不耐烦，哎呀，你怎么就说不明白呢？说不明白之后直接过来，来，我给你刷。 没错，没错， 是吗？ 特别 对， 这个我也是去年亲身经历，真的是这样啊。 是， 这个他会带你回到你的旅馆，就带路，直接带你走。对， 因为他实在说不明白，虽然他很烦，但他还是会，就是口贤体正直的那种。 对， 不错不错。其实这种体质体征的人，会有就是初次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格格不入的感觉， 会有一点。 时间长了之后，你会觉得他热心肠，积极热心肠，而且一根筋。 对， 特别有那种给你感觉啊， 非常直。 对，我们今天说莫斯科、圣彼得堡都是就是球赛的举办城市哈。莫斯科呢，我们很熟悉哈。那你比如说李瑞，你的行程在莫斯科大概有几天的行程？你安排的话， 对莫斯科呢是这样，如果要是正常游览的景点呢，大概两三天。它有几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得去， 必须要你去，你不去就相当于白去 、 白去了。 就是首先就是当仁无让，就是红场和这个克里姆林宫。 哎呀， 克里姆林宫呢，其实因为它还是当地俄罗斯联邦的政府的办公楼，所以我们去的主要是它里面一些教堂，它的一些古迹，大概 该有四五个。 嗯， 还有它叫武器库啊，还有这个钻石库，它其实叫这名字，它其实是一个珍宝库。 博物馆， 对， 对我们说过上次，对，武器库和钻石库， 对， 上次是一个女生说钻石库的时候，她整个眼睛都是亮了， 对， 道道听的也是不灵不灵的。 我跟你说，我听完之后，那抠下来。 作为李锐， 你进去以后，不光是你眼睛不灵不灵，你看整个你目及所处全是不灵不灵的，就是 钻石库， 全是亮晶晶的各种工艺品。对，包括俄罗斯的各种这个它叫什么彩蛋还是叫什么？ 对，彩蛋。 对， 彩蛋。 然后像宝石的那个。 像宝石的那个啊，你进去真是亮瞎眼那种啊， 真的。 对，就是人眼在放光，它这个彩这个工艺品都在放光。 我跟你说，就那灭霸手套比不了，根本就比不了， 六颗星， 六颗都不行， 不行是吧？ 对， 专门有一个那个展馆是全是钻石。 全是 钻石，对对。 上次我怎么没看到你？ 你错过了吧？ 下次我错过了。嗯，对，下次我得把这个遗憾。 把眼睛亮的已经那个啊， 已经瞎了。 包括对，包括它的里面的一些以前皇帝坐的一些车马啊，上面全都是镶钻石。包括里面叶卡捷琳二世啊，他们坐的一些马车啊，全都是 大国气质， 大国 对吧？ 极尽奢华， 极尽奢华， 非常奢华。 就钻石这个钻石库、武器库，比如说正常浏览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出来进去出来进去那个大概 我觉得这俩你要是真是感兴趣的话可能得小半天时间啊、两三个小时 哎呀一出来闭眼我说哎呦哎呀别老了从来没有这么璀璨过人哎呀 真的是这样就 是 是 的是的 你从他那个宫里面出来他不有窗户吗你得时不常的往窗外望一望 哎呦这 青春眼真的太闪了 他的黄金金银制品非常多 相当的丰富多彩哈问一下瑞瑞你是感受过的我们可以用手机或者什么拍照吗在钻石库或者武器库当中 你拿手机它是这样它里面有这个摄影票、你买了 摄影 对你买了就是俄罗斯的景点很多是这样你买了摄影票以后你可以拿相机去 单独买 需要单独买 如果不买的话 不买的话它可能会因为你摄影票买了以后它会给你身上挂一个牌 哦、 就是、 跟记者一样 对这个管理员看到你挂这牌他都不管你 哦，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信息。 对，对 要想拍照，要挂一个可以允许拍照的牌子，对不对？ 摄影票 贵吗？这个摄影票？ 估计跟门票差不多吧，1:1。 天哪！ 哦，摄影票很贵的， 对，有时候甚至更贵，对， 是不是？那其实作为摄影师来说，李锐肯定要买这个票， 对， 当然了， 他喜欢嘛。 对我来说，不拍照就白去了。 对，那买这个摄影票是可以抵门票吗？就是门票就不用买了，还是 另外的 单买的？ 单买， 对，附加票相当于。 好的。 这个作为拍摄的技巧，红场，然后克里姆林宫， 是的， 各种各样的拍摄角度，您觉得比较适合的时间段和场景，怎么去捕捉这些景色？ 其实最好的是就是夜色刚刚降临的时候， 夕阳的时候， 夕阳，对，一个是夕阳，然后是日落之后，就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也非常好看。因为在它是这样，就是克里姆林宫呢挨着叫莫斯科河，河上有很多的桥。 对， 你可以站在桥上啊、把远处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包括近景，包括近处的河，全都能收进去，非常好看。这个它那个夜景，它晚上都会亮灯啊，它那个克里姆林宫城墙、这个宫殿都会亮灯，夜景非常好看。 嗯， 哎呀，下次还要把夜景补上。 对啊， 夜景。 有些朋友就匆匆忙忙哈。 对。 也希望大家拿一个比较专业的相机，因为去趟也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对不对？特别是做 K3 的朋友，很有仪式感。 有点。 7000多公里，哒哒哒哒哒， 没错。 拿这个手机去了。 对， 还是高虎地。 去那么辛苦不容易，你要拿个好点相机。 对，拿一个。 有人在住宿有要求吗？在莫斯科的话？ 住宿其实莫斯科的这个住宿、各种档次都有。莫斯科本身住宿的选择余地非常大。从这种一般的酒店啊，就是可能6-700、7-800这 种人民币。 人民币对，和、人民币。到最高档的这个什么喜来登啊，什么 国际五星， 国际五星都有。因为是这样，就是莫斯科聚集了俄罗斯绝大部分的富人。 哦，哎，难道不是圣彼得堡吗？我一直以为是圣彼得堡。 对，莫斯科、圣彼得堡都有， 都有。 对，因为它但是莫斯科毕竟是首都嘛，它很多资源在这里。然后，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档次呢，会稍微高一些，所以你基本上会看到各种档次的酒店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李锐先生的那个职业是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工作人员， 是的， 他对房型啊、结构啊。地段呢肯定有自己的要求，那是肯定职业敏感嘛。到了那边你会选择这些吗？还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可能会选交通比较便利，比如说地铁站旁边。 是的。 因为刚才我们说，一个是克里姆林宫红场是亮点，另外一个亮点莫斯科必去的就是它的地铁。 嗯啊，因为我学这个的，我对这个地下结构、这个、 太关注了， 特别关注。 那必须得去啊！ 一进去就 不想出来， 特别正式。什么？ 你这个穹顶是采用什么样木质结构的啊？这样很坚实。 你觉得它合理吗？是。厉害吗？ 非常厉害，因为莫斯科呢、哦，其实莫斯科地铁包括圣彼得，就是俄罗斯地铁很多，它是人防工程，先做人防工程，所以它的非常深。我专门录过这个视频，就是坐那个扶梯上去下去，大概要两三分钟时间。 真的是，就是你站在、 啊、 你刚站在那个电梯上往下走的时候， 看 你看不见底下，尤其人多的时候，你有点眼晕，就它特别陡， 对对对， 梯子很窄。 哦，坐过的啊、哦， 嗯，一个是深，一个是它的里面的内饰非常的漂亮，全是大理石的这种内饰。 哦，内饰。 而且真的，这个你去了俄罗斯，去了莫斯科以后才知道什么是文艺国家，就是它里面很多这种雕塑。 是的， 啊。雕塑，然后这个各种浮雕画像啊，包括当地的、 嗯、 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学家呀、啊，或者说艺术家的一些头像 都会有， 在地铁里面都有 哇 啊，还有包括画啊，在这地这个莫斯科地铁里面都有。 尊重当地的这个大国的文化，这是肯定的啊。 对对 对。 那是不是感觉上莫斯科地铁站还是有，就是？它是很古老那种地铁站，对吧？ 它是很古老那种地铁，它不像咱们北京地铁， 对， 它就是开间比较宽敞。它呢，其实是那种真的像刚才道道说的那种穹顶啊，它是那种 大顶 ，对、嗯。然后它里面的那个内饰是拱的，圆拱， 嗯， 就跟真的是一个宫殿那种感觉似的。啊、 车厢内部是什么样子的？ 车厢对莫斯科的车地铁的车呢会比较原始一些。 哦， 它呢、嗯、这个是开窗户。 哎，天没了，没有，在蒸汽火车。老周陀，你是想什么呢？我们说是地铁，就啊，没有那么落后。 我建议大家可以搜搜，对莫斯科的除了地铁之外，它还有地上的那种 对 城市之间的小火车。 对、哦、对， 就是那个城市之间小火车也很好。 我个人有一个习惯，比如说我坐北京地铁的时候，我特别选择第一节车厢，因为前面是无人驾驶。你可以看到那个车厢里头的灯在闪烁， 那你得跑很久吧？ 然后我就坐到第一排，他可以就是特别近距离看到驾驶室的样子。 这我还真没太注意，我没跑那么远。对， 是 对，我估计应该会有吧？ 是吧？ 对， 嗯，速度跟北京地铁速度是一样的吗？ 比北京快。 还快呢， 快，它那个 是吗？我想想， 啊、你琢磨琢磨， 启动猛，然后刹车也很猛，而且噪音、 啊、 噪音比较大。 哦， 它这还是老式的， 对， 刹 车牌 刹车牌也有换了， 嗯、啊，是， 换原厂的啊。然后我们了解到了莫斯科的这一个符号的城市， 嗯， 还有很多的景点，白天的莫斯科，晚上的莫斯科也是与众不同的啊。 嗯， 其实作为一个有文化、有建的国家的一个首都，它的娱乐、它的经济还有它的旅游是相关联的。 嗯、 比如说李瑞，你到。莫斯科比如说旅游的方面消费娱乐你觉得方便吗？就是付款啊，选择场所聊公司 非常方便。 嗯， 因为那个 没事， 因为俄罗斯呢毕竟是它的首都大城市， 对， 所以它无论是现金或者是刷卡，现在支付宝也都没有问题， 可以了是吧？ 对，有些店铺 可以了 支付宝什么都 无敌了 但不是每个店铺啊，但是刷卡是肯定是方便的。就能消费，而且其实莫斯科它的购物中心啊也非常的多， 就在附近是吧？就在那个景区附近， 就在附近几个非常多像那个包括古姆，就是它叫 古姆百货 ， 原来它叫国家百货中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购物中心 哦，奢品嘛， 对，里面各种奢侈品。是特别多，而且其实奢侈俄罗斯奢侈品据说还不算 性价比还行， 性价比还行 哦。 我跟你说，那时候我就特别想买一个， 现在正在入奢侈品行业呢。 对，我跟你说，特别想买一个奢侈品，就是某品牌的围巾。然后那个围巾当时刚出，就好多人说，哎呀，俄罗斯你不要在这儿买，没有什么性价比。当时它合人民币是5000，结果呢，那个。从原产国代购还要5200。 哦，那有优势。 对，我说哈，我怎么没在那儿买？ 他们是不是也有打折季这一说呀？ 也有。 临近那个，比如说那西方的节日的时候， 应该有， 对吧？ 对对。啊哈，他们也过圣诞节。 是的。 嗯。 李瑞是一个男生，然后跟女生去看景点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嘛，因为男生女生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把女生放到古董百货，你爱上 了。我去安心拍照。 同行的人有女生吗？有吗？ 我去年是带爸妈去的。 哦，父母。 对对。 正好可以说父母的感受， 哎、对对对， 人对红色的感觉是有情节的。 对对，而且对他们我爸妈非常喜欢那个俄罗斯，有这么几点。 老学霸，我跟你讲。 对，因为我母亲她对俄罗斯的文学很感兴趣，所以她在莫斯科包括圣彼得堡都去了普希金的故居和纪念馆，专门去的。可能他那不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但是真是专门去看。 而且我父亲呢对他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宫殿，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军事的大炮啊什么这些特别 也感兴趣， 也感兴趣。因为在那个克里姆林宫里面有这个就是那个钟，就是那是那叫什么钟来的，就是碎，就是掉了一块。 哦，有一块钟。对， 那个可以回头可以查查。 是的，那个叫什么钟不知道，但是它有一个历史。 对。然后还有包括旁边有很多这个炮啊， 对， 这个火炮都那个对这个都比较感兴趣，包括对这个教堂这些建筑也特别感兴趣。 他们的节奏你觉得适应吗？就到那边就是也很雀跃，没有是不是就特别比你还走得快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喜欢，有兴趣。 他们不累。 不累， 对，他们走一天，克里姆林宫走一天都不累，觉得很有意思 啊， 真的是啊，就是老人家很喜欢这个地方， 会看到很多，就比如说很多银发族也在那边，因为大家都这个红色情节有非常浓的记忆点，对吧？很多哈， 对，有很多中国人。 是的，其实我们觉得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俄罗斯啊，现在也以很多的便利的方式到那边， 没有问题的。 对啊，如果大孩子们有时间啊，您可以抽出宝贵的年假的时间，跟家人去走走红色之旅，那他们非常的开心， 是 特别感谢。如果要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 会跟着唱起来的。 对啊，然后呢，广场一呆。那种肃穆的感觉，宏伟的建筑一包裹，你整个人就感觉，哎呀，很有仪式啊！对， 它整个的全村的氛围，你不光是眼前的看到景，包括那个声音，全方位的这种感觉，包括周围说的俄语。我母亲原来是学俄语， 你看老师， 他就觉得，哎，俄语特别好听， 是的， 而且他其实现在还能稍微记几句，可以跟人说谢谢啊，你好啊这些，特别亲切。 道就用一句谢谢俄语。 斯巴西巴。 睡吧， 这样，是不是？我觉得俄罗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那个时候看什么国际田径比赛的时候，俄罗斯真的是非常厉害，就是体育大国、田径大国，还是体育强国。 对， 现在呢，我们到俄罗斯的方式变得简单快捷了哈。上半段我们了解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莫斯科首都国家，就应该是这样的啊。下半段呢，圣彼得堡，很多人眼中圣彼得堡有加分的部分，也有很多喜欢的部分哈。瑞瑞也去了圣彼得堡，而且圣彼得堡他也有一些想要去表达的部分，比如还贝加尔湖你也去了。 对， 刚才说了一个关键词，我捕捉到了文艺，一个文艺的国家， 是 对不对？ 不是那种文艺小清新的文艺， 是的，那可不是，那 是 浓厚 的 文艺 的文艺。 对，到底那个文艺的气息下面呢，如何向我们的扑面而来？哎呀， 扑面而来， 话筒这儿还是挺好的。这个我们稍事休息哈，下面的精彩继续。 好的。 山野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好，星河多爽啊，在这迷人的晚上。 浪漫夜色。

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千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因为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很多人关注俄罗斯，除了房子，除了车子，除了娱乐，除了体育，还有大国的文化以及旅行的资源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学霸，在业界相当有影响力的李瑞，欢迎。 好，谢谢谢谢谢谢。 摄影师，资深的房地产从业者，而且是旅行达人，学霸，这就是他的身份，已经非常厉害了啊。今天我们说到莫斯科之后呢，很多人说要不跟我们说说圣彼得堡吗？那天我们的节目的总监想听听圣彼得堡，这是个任务，拍出来之后呢我就不敢录了，然后 我们得找特别专业的嘉宾来 说。所以我们邀请李瑞来嘛。你眼中的圣彼得堡跟莫斯科比的话，会有怎么个不同的阐述？ 对，其实对于相对于莫斯科来说，我更喜欢圣彼得堡。 你看看， 真的是这样， 更喜欢。 对，莫斯科其实它是首都，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政治中心，但是 职能城市， 职能城市。哎，但是你要真是旅游或者去看风景，或者看它的领域、它的文化，你要去圣彼得堡。 真的， 因为圣彼得堡是保存俄罗斯的文化保存的最好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没有之一，因为它长期是作为这个俄罗斯的首都，就是沙皇时代，对，所以保留了大量的这种古迹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珍宝啊，包括整个这个城市的布局都非常的这个有这种复古的风格。但是圣彼得堡呢，又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一个城市，就是这个城市是一个比较混合，又保留这种俄罗斯传统的这种气息。然后呢，这个因为它离着这个芬兰湾很近，它就在芬兰湾边上，就是俄罗斯最靠西边那个国家，它又有和欧洲接壤，所以又有很多你可以 有一些传递影响。 对，你又能看到这种欧洲的很多的这个气息。 莫斯科待了几天之后，肯定要去圣彼得堡哈。 是的， 待4天跟父母。 对，圣彼得堡4天。 怎么样？这4天的度过行程是非常的惬意， 对， 收获很多。 4天其实在我来看都不太够，我觉得这真要是去的话，可能得一个礼拜会 一周的时间在圣彼得堡， 对，比较充裕一些。 因为我们在跟李瑞聊天之前，进录播间之前，跟李瑞说，李瑞是一个出行安排特别井井有条的人，因为他 没错。 学习啊， 理性的思维 对对对对 比较多， 对不对？ 过于理性， 过于理性。 那这四天，因为不是你自己出行，当然你也有自己的需求的，主要是照顾爸妈的情绪哈。 嗯， 怎么安排这四天的行程，让他们觉得也不累得慌？ 对，你要安排的话呢，圣彼得堡主要是有这么几个景点，它的这个景点呢离市中心稍微远一点，或者是需要时间长， 嗯， 所以我建议去的话呢，一天一般也就是一到两个，最多两个。可以这么安排，就是首先东宫， 东宫 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仁无让的 number one， 一天的时间，因为 泡在那儿了， 对。它基本上是室内，所以你要是觉得哪天天气不好下雨， 哎，正好选择室内， 哎，你就在室内。它基本上就是它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啊，卢浮宫、什么大都会、英国不列颠和这个 东宫， 对，它在里面。你要是真是走马观花的看的话，一天也只能说是很紧张。 走马观花你都走不下来，东宫真的非常的大，而且关键你进去你根本就不想出来。 对， 为什么？ 哇，全闪的呀！我跟你说，你再次瞎眼，哎呀，眼药水不够用了， 是药水代购一下。 东宫它有四大镇馆之宝，其中就是刚才说道道说的这个孔雀钟啊，全是纯金做的，大概一人多高。然后这个钟一响的时候，它这个全身都在响啊，就是全金碧辉煌那种感觉。 哎呀，孔雀钟， 对， 纯金锻造。 而且这个当时是哪位大帝来着？我一下记不住他的名号，给他的皇后打造的一个寝宫。那是所有的女孩子，不管你多大年龄，你进去，那是你真的是梦想的极致，终极梦想。 I do。 I do算什么？就是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人家造出来的那种样子。 真的 。所以就是你刚才咱们谈到说这个和咱们国家的建筑，或者你去了他那边有什么感觉？给我最大感觉就是，你俄罗斯的宫殿进去以后是亮堂堂的。就是它没有灯， 金碧辉煌， 它不用开灯， 参照物闪的， 纯金闪 耀，都是闪，对，它一定， 哎呀，扎心了，全纯金的， 真的， 真的，它一方面层高，另一方面它的开间就是这个进身， 你看吧，直接出来开间， 真的是开间， 大开间 ， 然后对南北通道 还有榻， 对，所以 还榻榻米， 它这个落地窗，而且是 落地窗， 采光特别好，再加上室内那真是全是金。所以你就 金碧辉煌就对了， 金碧辉煌，对， 真金真钻真宝石，你就想吧， 真听真看这感觉吧， 不用开灯， 不用开 亮灯， 安啦，灯棚啊，不需要 ，所以你看人家都用蜡烛嘛， 全是眼里的光， 烛台， 对， 嫉妒的光芒， 真的猫。 全是镭射光， 哦，好辉煌， 对，好辉煌。 东宫， 对，你点蜡烛以后，它那个墙壁都在反射光，所以就增强了一下。 对， 它不吸光，它反射光，所以更亮。 是的，然后烛台也是金的。 真的。哎，爸爸妈妈到了东宫之后，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 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对这种文物啊， 他们的想法跟我们年轻人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有岁月嘛，对不对？ 对。他们对这个一个是东宫就有几类。 阿姨在烛台面前停留半个小时。 对。 是不是？ 对。它主要是有这么几类，一个是画儿啊， 画作 就是油画啊， 油画很好。 对，包括伦勃朗的《浪子回头》这代表作， 哎呀， 还有一些雕塑。还有一些这个翡翠的一些制品，还有像这个，还刚才说的彩蛋也有很多， 东宫也有，莫斯科也有，彩蛋是他们必备的，对不对？ 他们当地的特色的礼品。 是，东宫很大，它是有那个层级的，一层 一 就是这样的吗？ 对， 我记得是三层， 没错，三层。 对， 其实我们说东宫啊，它其实是大概是四到五座宫殿拼起来的，我们统称宫托。东宫它里面其实是有四到五个博物馆，就是相互之间用连廊连起来的。 连廊连起来。 对，你看着是一个整体建筑，但其实是相互之间是相对独立的。 嗯。 哦，那可能我有的可能都没走到， 对吧？ 太大。 时间。 你第一次去不太可能全都走到， 对， 太大了。 但是就是它每一个厅，就是你逛东宫这个博物馆，它的神奇之点就在于，每走到一个，它不是都一个挨一个的嘛，然后有一个门，你进去这个门，然后你就。还可以这样， 是的，真的是这样， 啥样？ 对， 还可以怎样？ 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厅是餐桌， 它 完全是就是按照那个宫廷的那个餐桌来布置的，长形的和圆形的，整个那个厅，其实那厅也不算很大，但是你一进去之后，整个穹顶全是那种欧洲宫廷壁画，整个墙壁也是，全部的都是金器和银器摆在餐桌上，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啊。 赞叹、 啊、真的是瞠目 结舌， 目瞪口呆。哦， 还很多这种宫廷的复原，这个像餐厅，还有一些宝座啊，在、嗯、这个当时这个李朝政的地方、啊，就是原状复原。 嗯、对， 哦， 宝这个宝座什么的全都 很难得，很宝贵啊！哎呀，好想去啊，东宫、啊。 就一进去你就是穿越了，嗯、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得一天，至少得一天哈、啊。 嗯， 东宫是一个必去的景点，当然在旅游心中有 top one two three， 肯定要这样排列哈、啊。 对， 虽然是一档人间有人情，人间有人爱的节目，但是有序列的。第一个说的东宫、 嗯， 第二个挑出我们眼前的是、 嗯、是叶卡捷琳宫。 哎，又是宫， 哈，这个 你也去了， 叫叶宫。嗯， 对。 你的形容，刚刚你不能再重复词汇，作为一个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啊。 好的， 是再来一杯。 非常的积极会。叶卡捷琳宫就是。其实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啊、它跟东宫比的话、 啊、 它更多了土豪的元素、 哦、 而且更偏女性化。 哦，是吗？ 因为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它是它的一个住处。 对， 贝瑞，你的眼中叶卡捷琳娜。 对，说到女性化，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那个琥珀宫。 对， 琥珀厅啊，全部墙壁上全是琥珀啊，全是粘的那个琥珀、就是、 哎呦， 那是唯一一个叶卡捷琳宫不让拍照的地方。 是的，那是不能拍照的 哦，不让拍， 看得很严，你拿手机都不行 哦， 因为它可能闪光灯会对这琥珀 有影响， 闪会有褪色， 而且它不光是说琥珀上面还有金和钻， 对对对， 对， 它会有镶的这个，对， 全部都 奢华呀， 那真是很厉害， 对， 啊、 而且 你等会儿， 我的天哪，周驼你 控制不住了 啊，说 把这个。没什么，没什么首饰的人，我今天就往上扎心。有味儿吗？这个东西？ 没有 味道， 没有， 很清新。 不是那种松油， 不是松油，不是。 整个的叶卡捷琳娜东宫，它都是俄罗斯大国文化的室内的继承，对不对？比如说你喜欢灯饰，喜欢装饰。喜欢布置，喜欢所有的不，但不叫 可以去东居东市城， 不叫奢侈品，那叫人类精华。我觉得都在这个宫里展示了，而且它的保安一定很森严，戒备很森严的。 对， 就是它是怎么维护的？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餐桌，那些长的、圆的，它是多近距离看？是这样吗？就是跟我们录音的是这样吗？ 很近， 很近的， 很近， 可以坐下来吗？ 啊，不可以， 不可以。 对， 它有 多了哈， 它有个围栏，你可以是除了琥珀厅以外，其他都可以拍照。 哦，拍照两 眼。它有固定的参观路线，你就是 跟着走， 跟着走。 对，有讲解， 有 讲解， 有讲解。它这样，我一般去一个地方呢，如果有中文讲解，你可以带一个耳麦。 李瑞从来不听中文讲解，全听英文。对。 还有就是，如果当地他有这个导游的话，你中文或者是英文导游，你可以去稍微蹭着听一听。 对，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可以。 哦， 因为人很多， 我觉得 你想走也走不快。 我觉得在那个地方，中文肯定有讲解， 有， 对不对？ 有， 对我们之间两个国家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互相的帮助很多年哈。叶卡捷琳娜。刚刚说是那个说是什么奢华，东宫的是富贵高雅，对不对？ 嗯，对。 这前两位哈， 没错。 这两天过去了吧？ 这就两天了、啊， 两天了， 这就已经两天了， 这就两天了， 还没。 而且叶卡捷琳堡前面还有一个庄园。 对， 它是整个一个 花 园的， 它有花园， 花园。你是八月份去的，对不对？ 八月份去的，特别好。它 八月份去的，是不是有鲜花？ 八月是这样，就是叶宫呢，首先分为宫殿区和花园区。 花园 啊，刚才我们说的湖现在是湖里的宫殿。 宫殿区。 对，我们去花园里面，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你绕着湖可以走一圈， 超级大， 超级大。对，你要一两个小时。 湖啊， 对，跟昆明湖差不多大。 你展开那个叶宫的地图，你在一，然后恨不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已经很远了。 哇、哦。 对， 你这个湖边呢会点缀各种欧式这种建筑， 嗯、 比如一些小的水边的。一些小的小亭子或者是桥啊、廊桥啊，这些东西非常好。而且八月份是很好季节，为什么讲呢？因为圣彼得堡啊是临着海，其实圣彼得堡临着海的，翻湾。然后这个它海边呢，云呢特别有特点，跟棉花团似的，就是经常一团一团就过来， 一簇一簇过来， 一簇过来，就是配合着拍照特别好看。 哎，摄影师的角度， 对。 哦、 而且夏天八月份呢是这个夏天，它是这种绿，就是绿树啊，然后这种水也非常蓝。 对， 当然你也可以九月份或者是十月的第一个周秋天去。是全都是变成金黄色，也非常的好 啊！对，我去的时候就是十月份， 金灿灿， 嗯，金色还有点绿那种， 对，没错没错。 虽然没有花，但是依然可以打滚。 嗯，好大呀，好壮阔，庄园， 一个庄园， 真的是庄园。 所以叶卡捷琳娜宫就是我们简称叶宫，真的需要一天时间， 一天的时间。 冬供一天，夜供一天， 对， 是不是？ 是 一顿一顿点吧，还没吃呢，还没吃饭呢， 还没吃，不重要。 这两天父母爸爸妈妈的饮食，他们满意吗？ 他们很满意，因为他们其实到上岁数以后，他们对饮食要求不是特别高啊，只要是有这个正常的俄餐啊就可以。俄餐他们很喜欢，一个是那个红菜汤， 红菜汤， 红菜汤，就是你在你点菜的时候，你跟他说就英文，他们能听懂，就是 soup， 你要跟他说汤，他默认都给你上红菜汤 哦， 因为这个国家红菜汤太有名了，所以就是你要说汤的话，他就是你要不说别的汤，就是红菜汤。 瑞瑞啊，续碗吗？ 续碗不续？ 不续啊！哦， 对， 你别说续碗你、 哦、啊，不续不续，人家是一份儿这么大盆儿、 啊，挺大的哈， 挺大的， 红菜汤 上面还要点上奶油， 对对对、嗯，还有呢？ 还有一个就是土豆烧牛肉 啊，这个是 这个俄餐太经典了啊，而且这个很符合中国 口味， 中国人的口味，尤其是老年人。就是不是那种很西方的那种西餐，这个它是一般拿一个瓦罐，就跟咱那瓦罐牛肉似的， 对对对对对， 一个罐里面，哎，然后有土豆泥，然后捣碎了，然后有这块牛肉。非常好吃， 配米饭也可以， 配米饭都有米饭， 对吧？ 对对对对， 是。其实俄罗斯有很多那么鹅肝呐、那些 都 会有的， 都有。 大家饮食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是的， 圣彼得堡也是这个非常大的城市哈、啊，比之前老是什么首都之类的哈、啊，夜宫、冬宫，吃完了俄餐之后呢，还有两天呢， 还有两天， 又回去了， 又回去了， 冬宫夜宫再看一次， 没看够、啊。 还有什么？这两天 还有一个是叫夏宫，叫 夏宫， 对，它呢是这样，冬宫呢是在圣彼得堡的市区，夜宫是在南郊，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城市的普希金城，然后夏宫呢是在圣彼得堡的西边，它是在沿海海边，所以夏宫呢，其实夏天去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清新清爽，因为也吹着海风，而且夏宫最有名的是以它的喷泉著称，它那里面有好几百个喷泉。就是现存的可能用的还也有个几十个不止 哦。 当时修这个，这是彼得大帝修的夏宫。彼得大帝呢，传说是最喜欢拿这喷泉滋过路的行人，行人对， 滋他 很有头趣， 很有头趣。这是当年轶事啊，但是确实是也可以反映出现存的彼得夏宫的它的喷泉也是非常有名 哦。 他每天上午10点或者11点的时候有一个开喷泉的仪式 哦。 就在他的彼得夏宫也有他的宫殿，就在宫殿前面。它是个阶梯状的一个喷泉，就是远看起来非常有气势。然后应该是10点或者11点的时候，当那个当地管理员会给你开，就是拧那个龙头，然后喷泉就看逐渐就滋出来了，这个水就喷出来了。 水柱高吗？ 非常高。它有一个中心的一个喷泉，然后四周有很多好多小喷泉。 哦，好漂亮！ 非常的有特点。 它是那种音乐喷泉还是说 开的时候有音乐，对，平时就开完就没有了。 OK， 对， 晚上应该挺漂亮。 晚上也很漂亮。 对、啊、对 对, 对。夏宫，不是彼得大帝，其实他有一些自己的性格特点哈。我觉得叶卡捷琳娜，冬宫和夏宫，其实满足不同人对于宫殿的一些需求，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宫殿体验，宫殿之旅啊，圣彼得堡。 你要说是建筑的话， 的 在圣彼得堡真的就这几个你都逛不完。 是的，我觉得真是喜欢这个的会过足瘾， 是不是？ 不光是学土木工程， 真的不学 别的， 别 的 平面设计的、手绘的、雕塑的、 搞装修的。 装修的也喜欢我进去之后，那人家油画那布置，我说啊，以后就是按这个布局， 真是 真的是，人家布局特别合理。 对，您刚才说圣彼得堡其实离芬兰湾很近，对不对？它有很多西方的一些交融。在比如城市街区啊，布置上有展现，比如咖啡馆啊，有吗？这种建筑物上有没有展现出来？ 咖啡馆也有，但是因为我去的主要是一些教堂和一些这个一些古迹， 是尖尖的教堂， 尖尖的教堂， 咖啡馆有。我跟你说，他们这个咖啡馆其实是它不是说以咖啡为主，就俄罗斯不是一个咖啡文化特别盛行的。它是就是基本上都是餐厅，但是餐厅它分几种，它一般都是临河 哦，临河 对，因为圣彼得堡河多， 对， 基本上都是在像那个它有一个那个它也不是也有一个河边的教堂，那个是滴血教堂吗？ 对，滴血教堂， 对，滴血教堂， 对， 滴血教堂，你沿着它那个河边一直走，然后中间会有很多的岔路，都是临着河那种复古的街区，然后其实它的房子是一样的。 但是你就得找哪家店是干什么的、啊、然后你走进去可能下到一个半地下，哇，里边就是一个装修特别富丽堂皇的一个小餐馆、嗯、其实消费都不贵， 是的、嗯、好棒的一个结构、嗯、好想走走、啊、 他们不喝咖啡，他们主要喝酒。 哦 对 对，因为俄罗斯朋友也爱喝当地的伏特加呀、嗯、什么的、嗯、什么烈酒，对不对？ 他们这个喝酒就跟咱喝这一杯似的，就跟咱喝可乐是一杯， 习惯了， 习惯了，因为冷、 嗯、冷 是吧，因为八月的俄罗斯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热，对吧？ 不热啊， 大概多少度啊？体感？ 体感可能也就是20度上下吧。啊，会要下雨的话会更凉一点， 嗯， 需要穿件外套， 是吧？提醒大家，任何月份去俄罗斯这个国家。嗯，备好一些季节的衣服很重要啊， 是的， 当地现买至少很麻烦，对不对？ 对对对， 是。 而且俄罗斯我发现了，它这个轻工业不是很发达，就是说你买这些衣服，说他我看了，买把伞要100块钱人民币啊， 一把伞 一百和人民币 啊，他们轻工业是 是吧？ 你生活用品自己 带好，对。哎，说到那个就酒店哈，你当很多地方酒店不提供这个不提供那个，俺罗斯它是比较完备嘛，提供的，比如说星级酒店的话，有没有了解？ 都有。我们其实我以前有听说。说不提供牙刷 啊，对呀、啊，拖鞋啊什么？ 对，我去的还都有 哈、 啊，而且不是很就是正常的酒店啊。 对，大家不用再担心这个哈、啊。刚刚说了夏宫， 对， 冬宫， 嗯， 也还有那宫， 对， 三天时间过去了， 三天时间过去了， 对吧？爸爸妈妈收获非常多。对吧、嗯、第四天的时候是不是睡了一天？没有，累吧，很累 是吧？ 怎么样，第四天的情 况？第四天呢，那个到第四天可能稍微累一点，我觉得不妨呢， 肯定是， 对，不妨呢去，我推荐做一下这个圣彼得堡里面这个运河啊，或者 运河 在那的船、 哦、 对， 很好的安排。 刚才道道呢说这个圣彼得堡全是河，就是非常的准确， 对， 因为这个圣彼得堡就号称俄罗斯的威尼斯，东方威尼斯，它里面全是运河，就是他坐船，那个跟咱们坐公交一样， 嗯， 它是城市交通的一部分， 嗯 啊，一方面是叫涅瓦河，是整个这个圣彼得堡是这个涅瓦河的这个入海口，然后它这个同时呢，它在城里面也凿了很多这个人工的这运河， 哦， 所以你花一两个小时在船上去，你不用走路了，你不用腿的了， 对， 你就在船上就领略周边的这个建筑，而且它会经过主要的一些景点， 哦，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完 整 tour的一个表达 方式， 对不对？ 对对对，它你看它经过的几个涅瓦河上也有的彼得要塞啊，很有名。然后像那个阿布勒，还有巡洋舰，也是在这个河上，你都能远远能看到。然后包括东宫旁边有个叫夏园，不是夏宫啊，夏园，也是这个彼得的一个御花园。 嗯， 这沿途你都可以去。 白天比较适合， 白天比较适合。对， 哦、 说白天说完了，这就说到晚上 了。 晚上 彼得堡又一副面孔， 晚上非常有特色。 两副面孔 。 非常有特色，你八月份可能看不到，但是六月份的时候、 uh-huh. 因为是夏至前后，像圣彼得堡它的纬度比较高，所以它晚上不会说全黑， 哦、 你因为它接近北极圈，你待着北极的话有极昼、哦、 对 吧， 对， 一晚上都不会那个，因为圣彼得堡相接近于北极圈，所以就不会全黑下来、 哦、 所以它那块叫白夜节或者白夜游行， 白夜节、 嗯、 哦、 它这个其实这个活动呢非常的丰富，一方面大家可能上街去游行啊喝酒这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个有这个运河，因为你要通航，所以有的时候这船过不去怎么办，它那个桥会打开 啊，对， 就是开桥，晚上它一般为了不影响白天的这个交通，它一般都会 关着， 午夜的时候、 哦、 对，关着、 哦、 对，午夜的时候它会把桥开开，所以你说白夜游行的话，你一方面你还可以去看这个开桥的仪式， 对对对、嗯、 很壮观的，慢慢咔就升起来了， 对 对， 有时候你要是来不及过去，你就得在桥这边 等 一小时、啊、 对，你那个就是它开桥有一个时间表，其实每天晚上都有、 嗯、 然后你就看几点几分哪个桥开，你就对照说你在的那个地方、 哦、 啊，然后你就抽着那个时间去， 清晰 干净，对、 嗯、 是的， 所以你去圣彼得堡就别打算睡了、 嗯、 就是白天晚上都有各有 对，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去到圣彼得堡、嗯、更喜欢圣彼得堡一点，也许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这些元素在里边哈， 对， 而且很多的演出 是、啊、 文艺表演，殿堂级的芭蕾舞的表演都会在这里呈现出来、 嗯、 世界级的，对不对？ 我这次，对，我这次四天时间可能来不及看了， 哦， 时间真要长，你还真要去看， 对，看看， 必须要看一场演出。 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全世界美誉、嗯、相当厉害， 就是提前订这个芭蕾的票， 对， 人家芭蕾的演出票非常非常难订， 必须要 订，对， 是吧？ 是的， 大国的气质呢， 嗯， 40分钟呢只能呈现这些，也是我们做到了极致的表达哈。其实我们的李瑞先生呢，其实在表达当中他有严格的一个流程，对不对？ 嗯嗯嗯， 带着父母出去玩呢，又是另外一番感受。作为一个大孝子，肯定这里边经历了很多，因为他是一个摄影师，还得陪爸爸妈妈，他肯定很累的，很辛苦的哈。 是啊， 但他依然热情不减，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气质和品质哈。清华的学霸都这样了，你还怎么着？ 他就是。 对不对？当然我们是想表达的是，如果您的工作不是那么忙，也带着自己的老小孩们、爸爸妈妈们去感受美丽的世界哈。俄罗斯世界杯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很多的城市我们才知道，因为小组赛已经结束了，比第一轮才知道那么多的城市我们没有去过哈。我们真的是会找尽我们的资源，邀请各路嘉宾去过俄罗斯众多城市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俄罗斯的大国气质哈。今天要非常感谢李瑞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还会再去吗？ 还会再去、 啊、贝加尔湖还没说呢， 贝加尔湖下个礼拜就去， 你看看 哇，贝加尔湖去完了之后再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未完待续、啊、 好。 喂李健啊，哎你看李健号码呢，哎呀就是贝加尔湖不是歌吗，对不对、啊、让那个编辑加个歌，贝加尔湖好不好？ 啊行行行， 一开门水声，哎那个前奏嘛， 对那个前奏就出来了、 嗯、 啊贝加尔湖有没有鱼， 非常的诗意哈。 是的， 贝加尔湖有很多的栈道可以跑步步行静静的看它， 没错， 对不对？ 贝加尔湖 嗯，深沉的俄罗斯啊，其实也不是鲜活的力量哈、 嗯、 谢谢李瑞， 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大家的收听哈，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好， 满了红樱桃，这山望着那山高，这山长满了红樱桃，樱桃好吃树难采啊，你的心思最难。 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到机会。 当你跟那些曾经跟你一起亲密战斗过的人，你要把他请走。我自己的痛苦也许不亚于被我请走的那个兄弟的痛苦，我自己会充满。 当一些人还在踌躇不决的时候，他们有担当的勇气，敢于行动。 你知道你在创业的路上非常艰难呢，朋友是告诉你说可以，你这个想法很好，可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